今日嘅经文咧系响《列王记下》五章一至十四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藉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达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客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神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见这封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中，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我们请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这些就是technical problem， 技术性问题，是的，未准备好的。咁咧，所以咧，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咧，即係我哋讀過舊約嘅時候咧，我哋就知道啦。哇！所有祭祀，所有敬拜，哇！有規有矩，即係唔可以犯錯嘅。一犯錯就會點啊？ 死 嘅，死得嘅。不過而家我哋活喺新約時代恩典時間，咁所以咧，即係神有滿有恩典嚇。咁咧，所以咧，我哋總有一啲人為嘅失誤嘅。求神寬恕原諒。咁我哋嚟到神面前，我哋先做一個禱告，去聆聽神嘅話語。親愛天父，親愛主耶穌，親愛聖靈，我哋多謝你，俾我哋有呢個敬拜你嘅機會，讓我哋喺主日嘅清晨嚟到你嘅殿當中去聆聽神你嘅話語。願意神你親自嘅教導我哋，讓你嘅道進入我哋每一個人心裏邊，使到我哋嘅生命能夠得改變。能够合乎主用，成就各样你 要我们成就的善事。多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们。 好，今天就是今年的主题，信道行道的第四讲。那重温一下呢，我们究竟学了些什么。我们之前呢第一讲就是立志做个真门徒，咁咧就分辨咧假門徒同埋真門徒，點樣分辨呢？就憑佢嘅果子就分辨到出嚟啦。咁同埋睇下佢係咪真係遵行神嘅旨意，同埋佢係咪聽咗主嘅説話就立即去行咧？咁啊分辨到真假啦。咁聽完呢一堂道之後咧，可能我哋都唔多唔少都發現自己係有啲假的，但不要緊，是可以改的。好了，所以第二講呢，我們就講 Just do it， 就去做，就去改。 從神的道開始，就要快快，即係好渴求咁樣去聽、去問、去明白，然之後謙卑領受落去個心嗰度，存在心裏，記住。最後咧就要落到手同腳，就要去做、去實踐、要行道，就唔好咧照完塊鏡之後就走啦，就乜都唔做，乜都唔改。但事實上咧，真係有好多嘅信徒咧，聽咗唔少嘅道嘅，但係生命咧總係冇咩改變嘅喎。原因咧就係第三講，不要拖延。咁咧，我引用咗哈該書，神責備回歸之後嘅猶太人咧，佢哋遲遲都冇將個殿咧建好，只係顧自己個屋企。個天花板間屋點樣整靚，就連神家嘅事都唔理啦，咁以致到咧神冇祝福佢哋，佢哋所勞苦咧都變得徒然啦。因此我哋咧，即係佢哋為自己咧積蓄嘅都係一個吉嘅啫，吉嘅意思即係白做，擺做啦。所以到咗今日。我哋咧，既然信咗道咧，我哋就應該要遵從，只要信服 ，just obey。咁咧，相信大家咧都即係有呢個經驗啦。啊，經常咧會收到咧WhatsApp 啊、WeChat 啊，有啲 friend 咧咪轉發一啲信息俾你，話哇啲乜嘢乜嘢好啊，咩健康療法啊，食乜嘢好啊，係咪啊？即係會收到呢啲資訊嘅。咁咧，我有個姐夫咧，都好中意咧發啲嘅短信嘅，特別係話：哎呀，你要發俾十個人啦，咁你要救咗好多命啦咁啊！咁其中咧有一個短信息咧就係咁嘅，佢就話咧：你千祈唔好將個手機咧擺得太近個身體啊！即係男人好中意袋喺個心口袋度啊，又或者掛喺個腰嗰度啊咁樣嘅。或者咧，將個手機瞓覺嘅時候，咪擺喺床頭啊咁嘅。哇，原來你知唔知嗰啲輻射咧會影響你嗰啲器官嘅喎、哦？嚇、啊，即係你如果擺喺心口咧，你遲啲會發現個心有啲問題嘅。你擺喺個腰間咧，你可能嗰啲腎啊、肝啊有出問題嘅。如果你擺瞓覺擺喺個床頭嘅時候咧，嗰啲輻射個腦影響你腦電波啊，你瞓得睡眠質素好差嘅。咁、所以咧，其實就盡量咧遠離你個身體。啊，我哋女人就好啲啦，可以擺手袋啦。咁所以而家有好多男人都要有個扯咩袋啊。咁咧就擺喺個袋度就好過掛喺個身體嗰度啦。咁樣咁啊，好有道理喎，我都覺得好有道理啊。咁啊，點樣之前前幾日同屋企人去飲茶咧？咁我見到我姐夫，做乜你掛個電話喺嗰個腰間啊？咁樣你唔係 send 咗個咁嘅 message 俾我話咁咁咩？點解你又掛咁樣？我話你唔驚有事啊？咁而家都冇事，而家都未有事，唔緊要啦咁。咁你又 send 出嚟？你都唔信，你要等有事先至信噶嘛？咁你所以呢個通常呢、這個慣病嚟，我諗我哋好多時咧轉發一啲信息，但係咧其實你冇跟住做嘅喎，你覺得係好，但係你又冇跟住做嘅喎，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個問題啊。咁咧，所以咧，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嘅基督徒咧。我哋都即係有好，即係有類似咁樣嘅問題，就係話咧，我哋知道神嘅話語係好嘅，但係咧，我哋卻係唔會跟住做，要等到咧神將啲苦難加咗俾我哋啦，我哋啲管教嚟啦嘅時候，我哋先學識佢信服嘅，學識佢倚靠。所以我今日咧想用乃曼嘅故事咧嚟幫助我哋學習信服呢個功課。嗱，頭先主席同我哋已經讀咗呢個經文，就記載喺《列王記下》第五章嘅。咁我哋咧慢慢即係個故事好簡單，但係我哋咧原來有好深奧嘅道理要學習嘅。咁我哋慢慢一句一句去睇咯。咁喺五章一節嗰度就講亞蘭王嘅元帥乃曼，就係呢個故事嘅主角，就喺佢主人面前為尊為大。因為耶和華曾藉他使亞蘭人得勝，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嗱，阿兰呢？阿兰王是边个呢？阿兰在哪里呢？这个地图，嗱，你大家看到这里，这里叫做右上角，啊，就是这个以色列地的右上角，这个叙利亚的境界的，就是中部到了。咁咧，你當時嚟講咧，就已經分開以色列國叫做北國，或者猶大國叫做南國喺下邊。咁咧，故事咧就發生喺呢個亞蘭呢個亞蘭國同埋以色列國北國呢兩個呢個地方啦。咁啊，而咧當時嚟講咧，其實呢個亞蘭王係一個點樣嘅歷史背景咧？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創世記嘅時候咧，你會知道原來佢係挪亞個仔閃嘅後裔嚟個噃。咁所以其實佢同以色列人咧，其實係咩啊？兄弟民族嚟嘅。咁啊但係佢哋咧雖然話兄弟，但係成日咧打仗啊。咁喺今日嘅故事之前咧，其實佢哋都已經不斷喺度即係兩個國呢度打噶啦。咁而呢個亞蘭嘅首都係大馬色，而北國以色列嘅首都咧就係撒瑪利亞嘅。好啦，咁而且咧亦都睇記得咧，以撒娶個老婆叫做利伯加，佢個哥哥叫做拉班，佢哋原來都係亞蘭人嚟嘅，即係拉班同埋，所以啊，即係啊。呢、这個以撒咧係個仆人咧，即係嗰個亞伯拉罕仆人咧，係要走到上去亞蘭嗰邊咧，去幫佢揾呢個利伯加，然之後娶咗落嚟嘅。咁所以你知道啊，哇，關係好密切下嘅。咁而呢個亞蘭王睇翻經文啦，亞蘭王嘅元帥喎，元帥嘅意思即係 commander of the army 啊，即係哇，即係總帥啊，即係軍部總司令啊。所以他是最高的，就是乃曼是軍部的最高領導人，是不是？那他這裡聖經說他在這個王的面前是怎樣？為尊為大，哇，就是說極受體重，寵愛 的一個很大的將軍。原因為什麼呢？原來原因說什麼？耶和華神是藉著這個乃曼使到亞蘭人得勝的。哎，奇怪了，亞蘭人跟誰打的？通常跟以色列國打的嘛。耶和華神是以色列民的神來的，為什麼神耶和華神會幫亞蘭人以色列的敵人去打贏以色列國呢？奇不奇怪啊？是這樣的，會的。 當神的子民呢是不乖的時候，犯罪的時候，神有時會使用外族是 打敗這個以色列民的，給他們有學教訓，要回轉，從罪裡面回轉去歸回神的正道裡面。所以這個耶和華神是有時會幫亞蘭國是打贏他的。咁所以咧，呢個乃曼咧就即係有呢一個功德嘅。但係呢件係咩一件事咧？咁咧曾經喺呢一個猶太人嘅記載裏邊咧，嗰啲拉比嘅記載咧，記得咧我以色列國有一個好惡嘅王咧，叫做亞哈王嘅。亞哈王點解會死咧？如果我哋睇翻《列王記》上最尾嗰個結局咧，亞哈王嘅死得好冤枉嘅。咁咧好好笑嘅，咁你哋翻去睇啊，原來就係、是、可能就係俾呢個乃曼將軍唔覺意，佢以亞哈王已經易容噶啦，已經扮咗第二個人啊，唔係一個王咁噶啦，咁就諗住想逃走嘅時間咧，竟然乃曼隨意射支箭咧，就射死咗佢啊，就射死咗啲亞哈王。逃唔過神嘅即係嗰個審判懲罰啊，所以咧可能射死亞哈王就是這個乃曼，所以為什麼就是這個使到亞蘭人得勝的其中一件事。這裡說他是一個大能的勇士，哇，真的很打得的，又大隻的。另外呢，原來你沒有發現乃曼這個名字其實呢他希伯來文的意思呢，你知不知道解什麼？解帥哥，帥哥來的， 原來是喜悅，很 pleasant， 很很 beautiful， 好靚嘅一個意思喎。哇！真係又靚又勇猛，又又尊貴，又俾人賞識嘅一個咁犀利嘅將軍，如日中天啦，係嘛？但係可惜原文咧就係、是、but a leper， but 但係係一個麻風佬。所以咧呢一個介紹一節咋，就將成個圖畫咧。哇！即係顯現到由一個高處咧，去到最尾就跌咗落嚟，一個麻風佬。咁麻風病係點嘅樣嘅咧？咁樣嗱，古代嘅麻風病就唔似我哋而家我哋見嘅麻風病嗰種皮膚啊嗰啲嘅唔同嘅。古代嘅麻風病有兩種，一種咧就可以醫，一種就唔醫得嘅，冇得醫。咁咧。以色列的律法咧，去處理麻風病人咧，就要將佢哋隔離啦，同因為佢哋有傳染性啊嘛，要隔離。咁咧，同埋嗰啲麻風病人咧，如果見到人咧，要猛咁嗌不潔淨啦，我不潔淨啊，要佢哋彈開嘅，佢唔想惹到人，同埋哇，佢掂過嘅嘢啊、剩啊，全部都不潔淨噶啦。咁咧，直至到有如果好得翻嗰啲咧，就要去祭司嗰度檢查好多次，然之後咧先至可以歸翻去個社團嗰度嘅。如果嗰啲醫唔好嗰啲咧，就永遠即係就死喺城外偏遠地方噶啦咁樣。咁如果咁睇嚟咧，呢一個乃曼咧，佢係一個點樣嘅麻風病咧？相信係一個冇得醫嘅情況，所以佢好緊張。咁但係咧睇落去嘅時候，你亦都會發現佢亞蘭國又未必要守呢個以色列民嘅律法嘅，所以佢又未必需要隔離嘅。又或者佢係咧初起嘅，即係唔係十分好嚴重，所以仲可以去個王可以走去見個王嘅。咁啊，再解釋詳細啲，呢一種冇得醫嘅麻風病係點樣發病嘅咧？佢係咧初頭嘅時候咧會喺你身。皮膚嗰度咧有啲好細嘅紅點啊，開始蒲出嚟啦。然之後冇幾耐咧，啲紅點就慢慢會越嚟越大，會咧變白嘅。然之後咧就會有光啦，變成一啲鱗片啊、鱗狀嘅咁樣嘅樣啊。咁咧就會慢慢咧去蔓延到全身，去到個頭髮開始剝落噶啦。咁咧個頭嗰度就開始起曬泡啊，有啲鱗啊發光，跟住落去個眼眉，然之後咧再差啲嘅時候咧，你嗰啲手指甲啊、腳趾甲咧都開始鬆噶啦，然之後慢慢蠶食咧，慢慢會掉落噶啦，嗰啲腳甲啊、手指甲，仲唔止再差啲，慢慢嗰啲好似啲菌啊、啲細菌一路侵入去你啲關節啊、骨裏邊，連你啲腳趾、手指會慢慢脫落甩嘅，仲唔止，佢會令到你啲牙肉咧開始收縮啊，跟住咧你啲牙冇辦法承托到啦，啲牙亦都會甩曬噶啦，仲唔止，慢慢佢會蠶食到你整個面咧都會毀，即係咬曬形啊，個鼻會脫落啊，咁咧然之後隻眼亦都會咧會侵食嘅，侵落去，咁整到你成個人簡直。人不似人，鬼不似鬼。如果唔死得，就變咗一個活行屍走肉嘅活死屍，恐唔恐怖啊？ 恐怖， 直至到死啊！咁咧維持幾耐咧？可以十年八年嘅。一個人喺咁樣俾呢個病蠶食底下咧，佢咁樣受仲係痛嘅，好痛苦嘅。你諗一諗，呢個乃曼本來係點啊？英俊不凡的勇士，怎可以接受到突然間會變成一個怪物？對他來說，生命是變得黑暗、絕望、無助。他很有錢的，英文說他是 honorable， 即其實他是很有錢的，因為做得這麼大的官，不貪或者都很有錢，但是有錢又怎樣？幫不到他，肯定他找了所有的方法，好多嘅醫生去醫佢，但係冇人幫到佢，簡直由一個高峰直插水式直插跌落一個低谷， 但是神有怜悯的，神看顾乃曼。虽然那个时候呢，乃曼他未认识神，是不是？但是你看到嘛，神是一直看顾引领他的，所以他打赢打赢仗都是神帮他打赢的。不单止帮他打赢仗，而且在他低潮的时候呢，在他无助的时候呢，给他一条出路，就是藉着一个黄毛丫头。这个在第二节到第三节那里呢，就是一线的曙光。他说，先前阿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了。哇，对于这个小女子来说，她是怎样来的？被人掳回来的，被阿兰国掳了回来的，然后做了亡国奴，做了人奴隶，没了自己的家园，没了亲人，要去服侍个敌人。本来如果你是他，应该是怎样的心情？仇恨的啦，怀怒的啦，还怎会关心个主人生和死啊，是吗？但是他不是，他是很关心个主人的病，有怜悯人的心，而且呢还主动提议说，不如去我家乡以色列国找个先知啊，这样。哇，你敢不敢这样跟那个，即是跟你跟这个国打紧仗的敌人说，你要回我家乡找那个先知会帮到你啊，这样表示什么？哇，好有勇气啊，这样都敢提出，是吗？而且呢，他还说，哎，那个撒玛利亚的先知一定会医好你这个大麻风的，是代表什么？有信心啊，有信心啊。但是如果给我们呢，大概一般人会怎么想啊？关我什么事啊？我知道你死啊，害得我这么惨，就算我知道有人帮到你啊，我都不说你听啦，怎么说了你听？到时你都未必肯听啦，是吗？即是用乜嘢？即是话我即是教唆你搵我自己乡下啲人去咩？等搞到你好冇面啊，就算啦，你肯听啊？你去到搵唔到个先知帮到你，翻嚟搵我算账咁点算啊？系嘛？我哋通常都会咁谂啊，明哲保身啊嘛，呢、这个叫，所以我哋都通常会点？不讲的，怎会讲啊，找死咩？所以我们都会找一些藉口呢，我们不会去做一些善事。明知可能得的，但是都不会讲，我们会逃避。但是这个小女子不同啊，是怎样啊？作了美好的见证，很单纯的，她觉得我要去，我觉得她有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会帮到她，帮到她的我就讲咯，她不会想那么多的。所以呢，这种呢就是神所说的那种小孩子的心，一种单纯想去帮人就去帮，不会想那么多藉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多危险 就去做的，这种单纯的心神是喜悦的。但对于这个乃曼大将军来说，你又觉得怎么看呢？虽然这个消息是他的老婆呢转发啲嗰条 link 俾佢知嘅啫，即系唔系个小女孩亲自同阿乃曼讲，系个老婆转告俾佢听嘅。咁但系会唔会信呢？咁样，喂，个丫头嚟嘅啫，吓仲系敌人嗰个把口出嚟嘅讲嘅建议，你会唔会信呢个丫头细路仔讲嘅嘢啊？好多时我哋都觉得，我哋唔会即系take嗰啲呢啲。我哋睇唔起啊，睇唔上眼嘅人嘅建議嘅，嚇細路仔識啲咩啊？嚇女人嚇仆人嚟嘅啫，識啲咩啊？咁喺教會我哋有時都係噶，哇見到哇做餐館佬識啲咩啊？咁嚇小學都未畢業識啲咩啊？咁係咁樣細路仔或者咁初信嚇懂得啲咩啊？咁我哋好少咧。即是会听他们说的建议的，我们忽略他们。但是呢， 聖經嗰度咁樣講，路加福音十章廿一節，耶穌都咁講，佢話父啊，天地嘅主，我要感謝你，因為你將呢啲事向聰明通達嘅人就藏起嚟，向嬰孩就顯出來。父啊，是的，因為你嘅美意本是如此。神喜歡中意將啲哇好高深嘅道理咧，好重要嘅信息咧，話俾細路仔聽嘅。反而細路仔睇得通透，反而嗰啲自以為聰明嗰啲咧，睇嚟睇去都睇唔到啊。咁所以我呢度咧要鼓勵咧嗰啲弟兄姊妹即係。或者你有時咧會覺得自己啊啱啱嚟教會或者信咗主冇幾耐，我點即係何德何能咧？人微言輕咁樣。但係你知唔知好多時候教會就反而俾呢一班嘅火辣辣嘅新信徒咧激發起一班嘅老油條啊！教會老油，一班嘅咁嘅老基督徒咧，嗰種嘅愛心，嗰種嘅熱心啊！咁咧去鼓勵到佢哋。嗱，對於乃曼嚟講，佢肯定用咗所有嘅金錢辦法都解決唔到嘅時候，佢總要試下嘅，係咪？總要去聽下。所以有時咧，神咧迫於無奈都要咧將我哋咧推到去絕境嘅，咁我哋先至會死死地氣，真是沒辦法啦。咁咧死死地氣啦，去將自己咧交翻俾神嚇，等神你幫我啦，我一啲力氣都冇啦，我冇曬辦法啦，咁先識得交託嘅，讓神去主導。卒之呢個乃曼去接受呢個建議啦，咁啊睇到呢個曙光咁樣，跟住嗰節啊呢度咧係啦冇錯，提前四章十二節話咧，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啊，總要喺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作信徒嘅榜樣嚇，提醒我哋啊，唔好覺得自己年輕。呢、這個年輕唔淨止話係年紀嘅，係我哋嘅信仰啊，年紀輕輕嗰種咧都唔緊要嘅。你要反而你要作信徒的榜樣添。好，咁咧第跟住我哋睇落故事嘅五章四到六節嗰度講咩咧？咁乃曼就進去啦，就話俾佢主人聽，即係亞蘭王聽啦。喂，以色列國有個女子咁樣講嘅。咁亞蘭王講：，咁你可以去啦，我也達信於以色列王。咁咧，於是呢個乃曼就帶住銀子十他連德、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啦。咁咧，而且帶埋封信俾以色列王。嗰封信點講咧？亞蘭王咁樣講，佢話：我打發神僕乃曼去見你，你接到呢個信咧，就要治好佢只大麻風。啊，呢、這個語氣就係咁樣啦。咁咧，所以咧，這個乃曼唔單止咧係接受咗呢個小女孩嘅建議，而且佢仲敢去同個主人講喎。就竟然仲係話咧，係由呢個以色列國個女子講出嚟嘅添。嗱，你睇得出啊？佢驚唔驚個亞蘭王會嬲啊？可能噶噃，敵國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係咁咧，可能靜雞雞咁樣去咪算咯。使乜講俾個主人聽咧？咦，唔係喎，有莊有閒嘅噃，即係佢會識得尊重。亞蘭王嘅喎，身為一個大將，嚇、啊，即係唔可能咁靜雞雞走咗去人哋嘅國家，唔知做咩咁啊？你嗰度串通嘛，所以佢必須咧係要通知亞蘭王，我咁樣嘅情況，我想去醫病嚇。咁、啊、咧，所以咧，佢唔係因為為尊為大，佢就可以咧目無呢一個王咧喺佢眼中嘅喎，所以佢亦都識得佢尊重嚇。啊佢冇 take advantage， 佢尊重佢嘅主人，佢經佢嘅批准，佢先敢去嘅。所以咧，呢個王咧，對啲王嚟講又點睇咧？哇！身為一個國家元首，咁樣要去到求嗰個第二個敵國幫忙，其實都有失體面嘅喎，係咪啊？但係佢愛呢個神子啊，呢個阿乃曼將軍，所以咧佢都唔計較啦，佢即刻。應承啊，係咪？表示咧，佢真係好愛佢啊！即刻應承都不得止喎，佢仲要幫佢寫封信，俾呢個以色列王要求佢咧要幫佢嘅。咁咧，從佢嗰個語氣裏邊，我哋睇得出咧，亞蘭國當時咧其實係強國，強過以色列國，因為咧之前其實打贏佢幾次噶啦。 三年内咧都冇打过冇咩战事，证明咧即系呢个阿兰哥咧放佢一马一段时间噶啦。咁所以咧有一种吩咐同埋命令呢个以色列王咧，我派我神仆嚟医病，你收到复信咧，你就要医好佢啦。医好咧喺原文讲 remove， 即系要拎走佢呢个大麻风呢一个病。所以呢、这个乃曼咧就带住大批嘅礼物。咁我哋睇一睇佢个礼物清单系点先。银子十他连德咧，即系大概30000个舍客勒，即系代表750磅嘅银子啊！即系几多啊？如果以当时嚟讲咧，暗利咧，即系呢个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有个神咧即系散咗个王，跟住咧呢个暗利就成为呢个以色列王。佢曾经咧用咗五分一嘅银子买咗撒玛利亚城做咗首都，所以750磅十他连德嘅银子咧，大概就可以五倍啊！即系两他连德就已经买咗一个撒玛利亚城做首都啦。而家五倍，大咗五倍，即系买咗起码买咗五个城，即系俾咗五个城佢。好啦，咁跟住金子6000舍客勒就等于150磅。通常一舍客勒嘅金就等于15舍客勒嘅银嘅。哇！你而家可以都计到150磅金啊，真金啊，系几多啊？哇！即系再加埋10套。名貴衣裳，總值$1,200,000到啦。 哇！ 如果用呢個係解經家估啊，有啲咧估到7億+啊，嚇估到咁犀利嘅。咁啊，即係你知道哇，呢個禮物唔少嘢啊，係嘛？即係如果以當時嚟講，即係差唔多十，即係成幾十個城或者。幾十個城帶埋去噶咯，所以好難得啊！咁啊啲錢你邊度嚟嘅咧？咁可能都係乃曼自己可以攞到出嚟嘅，又或者阿蘭王啊俾佢嘅咁唔定。但係無論如何，你睇到佢呢一個咁豐富嘅禮物，即係可想而知佢嗰座心迫切得幾緊要，個病一定要醫好啊！咁啊帶住浩浩蕩蕩咁啊帶曬大堆兵馬咁啊去到以色列國。將封信交俾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有咩反應呢？第七節，佢話以色列王睇了信，哇！就撕裂衣服啊！當時啲人撕裂衣服咧，就代表好憤慨嗰種嘅反應嚟嘅，好憤慨、好傷心啊、好激動嘅情況就會撕裂衣服噶啦。所以啲衫其實好容易撕嘅。我哋而家啲啊難啫，真係如果撕裂件衫真係難。咁佢就撕裂衣服，就話咩啊？我豈是神啊？嚇、啊！能叫人死，使人活噶？哇！呢個人打發人嚟叫我醫好佢個大麻風。你哋睇啊！呢個人啊，即係指大難王，何以揾啲罅隙啊？揾啲藉口，揾啲罅隙嚟攻擊我咧？咁啊！哇！你睇佢個反應，覺得咩啊？大難臨頭啦！嚇！大難臨頭啊！呢、這個以色列王係邊個咧？即係如果你睇翻咧，就係約蘭王嚟嘅。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覺得雖然他覺得自己不是神，不能夠叫人生叫人死，但是他心裏面是沒有神的。沒有神的人看事情只是看到他眼看到的範圍，有神的人他就用他的信心可以看到那些看不到的神的可能的範圍，就好像那個小女孩一樣，小女孩就用信心就看到我們幫不到你，但是神會幫到你的，你去以色列找個先知。所以以色列王認為乃曼這個要求是阿蘭王找藉口來攻打他，因為他第一他根本沒有能力去醫好他這個大麻風的病，第二就是他自己沒有能力，但也想不到有什麼人可以幫到他，因為他雖然以、這個先知呢是起去以色列國，但他不知道誰，可想而知呢他和這個先知呢沒有什麼瓜葛，沒有什麼來往，所以一個領袖 你根本你好少去教堂去敬拜，你根本唔知道神嘅旨意、神嘅聲音，邊個係神嘅仆人，唔知嘅。所以咧，佢所以冇曬辦法，所以佢咁激動。咁咧，但係一個屬神嘅先知，點解連佢自己個國家嗰個王都唔認識佢咧？又唔出奇喎，因為呢個耶穌都咁講啦。大凡先知，除了本地親屬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嗱，調翻嚟講，即係話起佢自己本地親屬本家咧，就通常唔會尊敬呢啲嘅先知嘅。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先知起呢個以色列國呢個王都唔認識啊，亦都唔記得佢啊，或者同佢冇乜來往嘅。但係我都相信咧，乃曼去到呢個以色列王面前，梗係要求。啊！聽聞你國中有先知可以醫大麻風嘅，佢都唔知邊個，咁咪所以咁嬲咯。咁咧相反，亞蘭王咧為咗幫呢個仆人咧，想去即係唔使死可以有求助嘅時候咧，哇！佢就會幫佢寫封信嘅喎。有時咧，我哋幫人咧，我哋唔係在乎你係。方唔方便嘅問題，只係在乎你個心咧有冇個心想去幫佢。阿蘭王要咧求助於敵國，仲要寫埋封信，都想去幫佢。但係相反，以色列王咧喺自己個地土嗰度啦，有個聽聞已經有先知可以幫到佢醫好佢，佢都懶得去幫，因為點解我要為呢個敵人？為人哋去要周圍尋訪，邊個先知佢可以醫好佢啫？嚇，咁啊根本就係嚟搞事噶啦，想嚟打噶啦嚇，咁所以佢咁嬲啊！所以咧，耶穌教導我哋咩啊？我哋要去愛敵人啊，係咪啊？呢一個係敵人，佢嚟到要求助，神係滿有憐憫嘅。就算係一個外邦人，就算一個未信主嘅人。但是只要他肯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神会怜悯，神会去帮助他，同样会透过我们呢会去帮助这些人。跟着第八节呢，哦，原来这个先知是哪位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就说你做什么撕了件衣服啊？你可以叫那个人来我这里啦，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啦，咁嗱呢句说话显然咧，原来以色列王撕烂件衫，然之后话嗰个亚兰王系刻意咧揾佢揾麻烦嘅。其实呢个系好高调咁样去表现，要俾全国人民咧知道个王好嬲啊？点解嬲啊？因為嗰個亞蘭王嚟鬧打咯，佢嚟搞事咯，所以喂準備要打仗啦咁啊，所以全國人民都知道佢撕爛件衫啊，講咗一番咁嘅説話，所以呢個信息咧就已經經過 WhatsApp 已經通知曬所有嘅全國人民啦，去到呢個以利沙嘅耳中啦，去到耳中啦，咁咧所以咧以利沙就即刻就派人去。同呢個以色列王講啦，你仲唔使咁嬲？你撕爛件衫點啊？嚇！你叫佢 send 佢過嚟啦，嚇！等佢知道以色列國係有先知嘅。嗱，我哋好似覺得咧，這個以利沙好似哇好囂咁樣喎。你有冇咁嘅感覺啊？我開頭睇嘅時候有少少咁嘅感覺，但原來唔係咁嘅。佢嘅意思即係話咧，哦 send 呢個人嚟啦，等佢。起碼知道以色列國仲有先知嘅，即係有先知嘅，唔係話一個都冇。咁佢既然嚟到係想揾先知啫嘛，咁咪俾個先知佢咯，咁嚇 send 佢嚟啦，咁嘅意思。咁啊，所以呢個乃曼咧就去咯，乃曼就帶住車馬到咗以利沙嘅家，站喺門前企喺度啫。以利沙又點咧？就打發一個使者對乃曼講。你去喺約旦河中沐浴七回，你嘅肉就必復原而得潔淨啦。咁喎，哇，個情景係點啊？ 這個乃曼浩浩蕩蕩帶著剛才說過那些那麼多的禮物，那麼多車的禮物，那麼壯觀的場面，去到一個通常先知家不會是皇宮的啦，噏噏噏噏的屋企，即係好像我家企咁嘅啫嚇。咁樣冇咁靚嘅添啊，係啊，即係好窮下噶嘛。咁樣嘅咁樣屋企門口，哇！即係大人物駕到啦。你如果作為以利沙主人，你會點啊？即刻紅地氈盛情款待啊！親身出去恭迎呢個乃將軍啊，將軍駕臨寒舍咁啦，係咪啊？但是呢個以利沙先知點樣做啊？佢都懶得出去添，淨係打發一個使者出去講咗個口信，一張藥單。個藥單咧就係咁講：你去藥蛋河嗰度沖七次涼，就搞掂噶啦，就會好翻噶啦。一個咁簡單嘅藥單，呢、這、一個簡直係即係咩啊？即係好似我哋咧，哇！拿住幾成副身家去揾個醫生去睇醫生，跟住咧等咗好耐，跟住咧個醫生都唔會入嚟睇下你，然之後寫張藥證冇紙添啊，口講嘅就係你出去翻去沖個涼，沖七次就好噶啦，咁樣啊，睇都冇睇你啊，咁樣就打發你走啊，你咩心情啊？好明白啦，乃曼會點啊？梗係嬲啦，係嘛？佢嬲，佢就想走啦。然之後就話：啊，我諗佢啊，一定會出嚟見啊！我企喺度求告耶和華他神嘅名。然之後喺個患處以上搖下手，然之後治好呢個大麻風啊嘛！嚇、啊，即係佢有啲嘅期望啊 ，expectation 啊，三個 expectation 啦、啊，起碼第一要出嚟見下我。第二去祈禱啊，奉耶和華嘅名，佢大大咁為佢祈禱啊，起碼係嘛？然之後咧，搞啲小即係動作啊，抹油又好，即係撒兩下嘢啊，鏗鏗鏗啊，好似嗰啲打做法事咁樣，揈下嘢咁又好，咁即係起碼有啲嘢做啊，有啲誠意啊，一啲都冇。仲要點咧？叫我去啊約旦河嗰度沖涼，我大馬式嘅河啊，啲水。啊、有那個叫做阿巴拿和法爾法河，啲水唔好得過呢一個約旦河，你哋以色列個河係嘛？如果要沖涼，我去嗰度沖都得啦，使乜嚟呢度沖啊？咁樣嚇，佢、就覺得真係俾呢個以利沙氣濃，嗰種好怒氣啊！咁我哋就會問一個問題，我哋會問點解以利沙要咁樣對佢咧？對於先知嚟講咧，神叫佢講乜，佢就講乜嘅啫喎。神叫佢點做就點做嘅啫。所以個問題其實就係要咁問：神點解要以利沙先知咁樣對佢咧？係咪啊？神點解要咁樣對乃曼咧？好簡單啊，好明顯啊，就係當人嚟到神面前咧，要點啊？謙卑。雅各書四章六節嗰度講，所以經常說神阻擋驕傲嘅人，賜恩俾謙卑嘅人。乃曼嘅問題有兩個，第一個就係驕傲 ，proud， 佢嘅 pride 就係佢嘅驕傲，佢自以為自己位高權重，有錢有成就有厚禮，就可應該獲得至高級嘅款待，俾面。神都要俾面咁样，但系神却唔睇呢一套噶嘛。每个人嚟到神面前，神点睇啊？都系被罪啊蚕食到面目全非、癌嚟癌惨嘅罪人嚟嘅。当初神做人嘅时候系完美嘅，系有真善美，系按照神嘅形象去做人嘅。但系人俾罪咧蚕食到系点咧？假、丑陋、恶，所以同真善美咧啱啱相反。呢啲嘅丑、呢啲嘅假、呢啲恶暴露无遗，咁咧就用钱、用权力去遮掩自己呢啲嘅丑陋。 神就是要乃曼降卑，以致到他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而乃曼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有自己限定了的一些的原则方法 去解决问题。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方法，他认为呢要在这个约旦河冲七次凉才得医治这个约旦，太简单了。但是呢你很奇怪，神就通常很喜欢用一些人觉得蠢的方法去成就他的计划的，是不是？就例如怎会想到主耶稣是神降世成为救世主，会这样被人侮辱鞭打，然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救世主怎会做得这么惨的呢？为什么我们会信这个耶稣的时候，我们哇单单信耶稣我们就可以上天堂？有没有这么傻这么简单啊？其他的宗教要怎样啊？哇，你要捐多少钱啊？做几多嘅积几多福啊？做几多善行啊？吓、啊，要背几多日？要一日背几多经啊？先可以赚到少少嗰啲嘅任币噶、啊。哇！你信耶稣太简单啦、啊，不切实际。嗱、啊，呢种谂法就正如咧，保罗喺哥林多前书一章廿一节嗰度讲：，佢世人凭自己嘅智慧，既唔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你觉得蠢吗？神就是觉得这么简单，就是这样的。信没错，一个信就是信耶稣是简单，但是实际呢不是真的这么简单。但是人呢总是觉得要是复杂一点才可以赚到这个救恩。神就觉得你反而要用聪明去换取这个救恩，你反而变为愚拙。另外也有些人总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去信神，或者去敬拜神，去侍奉神。有些人会觉得哇，我在家里读圣经就可以了，打开个电视就有得敬拜了，听到了，这样我自己跟自己的时间表去侍奉的，我搞定了自己的事，有時間有精神，看看有沒有心啦，有心的時候才去做咯，這樣。那有些人就認為哇，我這麼努力，這麼殷勤地服侍教會啊，服侍神啊，教會啊，神都應該給一些祝福我啊，是吧？啊，即我為什麼會遇到這些這樣的即是不愉快的遭遇的、啊、我为什么会还有病的、啊、为什么那个牧师这么爱主，这么做这么多事、啊、都患 cancer 的、啊、即是没有道理、啊、即是我们通常有一些假设咯，就定了神就应该要怎样做，怎样对我们，搞错了，大家是吗？搞错了，这些是我们自以为是和自我期望的错误观念。就算了，你认为神的方法或者命令呢是很古怪，是不合你的理性，你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跟一般的法则、啊、方法呢是不同的时候呢，你都要怎样？信服，要跟从。就好像呢有些先知呢，旧约的先知啊，何西亚先知呢，神吩咐他怎样？要娶淫妇做老婆，仲唔止娶一次，吓、啊、娶完佢出去又去搞三搞四，你仲要揾佢翻去翻嚟，啊！你唔明白神点解要咁做？啊！以赛亚先知咧，好大先知啦，竟然叫佢咧赤身露体、赤脚喺条街度跑三年。你唔明点解神要一个先知咁冇面咁样，冇晒衫裤喺条街跑三年？仲有一個耶利米先知咧，係嘛？哭泣嘅先知，真係喊咁口啊！點解啊？神叫佢好多要做好多嘢，又要叫佢將條繩啊，將嗰個嘅鈎啊，牛嗰個鈎咧，要笠住喺自己條頸嗰度，喺條街度走，俾啲人睇，然之後去傳神嘅信息。神就即係做呢啲方法咧，真係好古怪啊！ 但是身為先知做不做啊？做的，照做。你沒辦法不放低你自己。你說這麼醜，這麼愚，怎麼做啊？沒得不做，神叫你做，你就要做。所以絕對的信服，就好像我們教堂揀這個堂址一樣，那人說哇，那區很惡搞的喎，治安很，即是很差的喎，又怎樣怎樣，那些華人不喜歡去的，但是如果給我揀，我當然不揀那裡啦，但是神揀的嘛，多差你都要去啦。所以呢，我們就要忠心在那個地方去建立一個華人的教會。乃曼呢自以為聰明，但是差點差點就變為愚拙的了。幸好他身邊有一班呢謙卑的奴仆，他的仆人呢，他的仆人不是一個，是成班的，眾數的，成班仆人進前來跟他說，啊，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豈不作啦？何況叫你去沐浴而得潔淨呢？嗱，呢度講緊乜嘢咧？即係話，哇！如果個先知叫你做件大事，即係咩啊？即係如果佢叫你上刀山落油鍋，俾曬成夫身家，你都要做噶啦，係咪啊？而家叫你做件好簡單嘅嘢嘅啫噃，去個河嗰度沖七次涼嘅啫噃，咁你都唔做啊？嗱，一個有奴仆心嘅心嘅人咧，有奴仆個心嘅人咧，睇事物咧就明智得多嘅喎，因為佢揭咗一個隻眼嗰度啊，做咗個揭咗一個驕傲嘅白內障啊，冇咗白內障呢一個，即係呢個驕傲嘅白內障，睇嘢睇得清楚。所以咧，一個有仆人嘅心嘅人咧，能夠咧知道點樣去做，點樣去順服。咁有時咧，我哋都唔好多時，我哋都唔願意做。有時其實係覺得，即係唔係覺得啲嘢困難唔做，而係覺得太容易啊！太容易係唔 work 嘅。佢唔信咁樣做，沖下個涼就可以好翻。大麻風喎，我搞咁多都搞唔好喎，沖七次涼就好翻。佢覺得冇可能嘅，所以我哋覺得唔信，我哋就唔會做嘅。正如好多人覺得嚇，信耶穌就可以上天堂。嚇，冇咁著數噶嘛嚇，所以佢哋覺得，如果真係啊信耶穌就可以上天堂，梗係信，梗係信啦。但係信咗等緊唔上到咁點啊？但係如果乃曼唔信，佢唔去衝嘅話咧，佢就永遠經歷唔到神嘅祝福，佢嘅醫治噶啦嘛，係咪啊？同樣，如果我哋嗰啲信徒、嗰啲未信嘅人，你覺得冇咁簡單，你唔信嘅話，你永遠，你真係冇機會可以入到天堂個門嘅噃。所以呢、這個乃曼咧，卒之就接受勸勉啦。嗱，聽班仆人嘅勸勉，所以都唔太差嘅，唔太差嘅。咁咧，乃曼咧就下去啦，就照住神人嘅話喺約旦河裏邊咧沐浴七次，佢嘅肉咧就復原，好似小孩子嘅肉添喎，佢就得潔淨啦。嗱，我就想問大家，你要留意點解佢要喺個約旦河度要沖七次涼咧？係咪每一次沖完翻嚟之後咧就？照下鏡啊，睇下，咦，有啲好轉嚇，呢個七日療期嚟嘅嚇。你係咪覺得嗰啲水其實就因為話浸多，即係浸七次咁咧，啲咁咧就會即係令到嗰個病咧一日一日會好啲好啲咁咧？如果係因為水嘅問題咧，就正如乃曼講啦，佢大馬色啲水仲靚啲啦，北部啲嘛，冇咁污糟啊嚇。咁啊，所以上面浸咪得咯。咁所以其實有好多信徒就以為咧，信耶穌啊，受要受浸噶嘛，係咪？係因為咧啊，你唔受浸嗰啲罪洗唔甩噶嘛。你記得咧，受浸嗰啲水咧，唔係洗潔淨水，即係唔會洗咗我哋啲污穢嗰啲罪嘅嚇。同樣咧，即係守主餐咧，就諗住嗰、那個杯嗰，哇！一飲落去，耶穌嘅血啊嘛，變咗耶穌嘅血嚇。No， 唔係咁啊。原來咧，乃曼要去個河度浸，我哋要受浸， 我哋要守主餐，呢啲全部系乜嘢？呢个系顺服嘅表现，顺服啊，要学习顺服。唔系嗰啲水有咩特别，唔系我哋浸池嗰啲水有咩特别，唔系嗰个守主餐嗰个杯有啲咩特别。但系有啲人唔愿意做嘅，佢觉得我唔愿受，我唔愿意受浸啊，我唔愿意加入教会啊，我唔愿意成长啊，我唔愿意做会友啊，我唔愿意付出啊，我唔愿意翻教会参加聚会啊，我唔中意翻查经班啊，我有我自己方法。啲嘢拒绝嘅，点解拒绝啊？呢啲表现咧系唔信服，唔信服系冇问题。你唔做呢啲嘢，你唔会话啲，你唔会话啊有啲咩问题啊？即系唔系话翻咗查经班咧，你会有光圈吓、啊？你只系可能有张 shirt 嘅啫吓。你唔会话唔浸咧，你就你就唔一定系基督徒，或者唔一定有啲即系病床嗰度咁啊，信咗耶稣佢都冇浸啊，系咪？但系问题系咩？你唔信服啊！真正相信嘅人就一定会信服，因为耶稣话：你爱我嘅，你必定遵守我嘅话。所以呢啲只不过咧就系信服嘅表现。乃曼佢信服，但系问题系你唔好觉得佢浸完一次睇下会好翻、啊，浸完第一日翻嚟睇下都系咁嘅，冇改变、啊，冇好到、啊。你会点谂咧？梗系啦，咁易改变咩？大佬大麻风浸一次，梗系唔得噶啦。听日应该会好啲噶啦。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再睇下，一啲好嘅迹象都冇嘅时候，会点谂啊？怀疑啦，开始怀疑，开始动摇啦。然之后咧，就会谂。哇，都話假噶啦，點會咁簡單啊？執定包袱走啦，翻屋企啦。再唔係啊，好好揾第啲方法。唉，呢個先知真係即係好似啲占卜佬咁樣呃你啊，真係誒唔信得過啊！揾第啲方法餓啦，或者咧就點咧？或者就咁浸水唔掂嘅。加啲靈芝 lotion 啦，加啲嘢落去搽下浸，或者個效果會好啲嘅咁樣，總會咧揾啲方法去搞一下，等自己即係希望有啲改善嘅。點不知搞嚟搞去，第五次、第六次一啲好轉都冇。有時有啲人就喺呢個位咧就放棄噶啦，就走噶啦。好彩。乃曼他堅持到底，他沒有走到，衝到第七次。第七次一起來的時候，全身的肉就變得好像小孩子的肉，好翻曬。弟兄姊妹，有時我們做神的工作呢，都很容易灰心喪志，因為呢，我們看不到果效，就好像我們做教導、做牧師那些，講了這麼多年道，教導了這麼多，其實每一次的預備都花了很多功夫，是不是做老師那些、啊、要預備，要做 PowerPoint、啊、要講，很辛苦。但是講了這麼多年，聽了這麼多年度，看不到弟兄姊妹在屬靈上面 有幾大的成長、啊、進步的時候呢，哇，真的很沮喪的。又或者當我們做傳福音工作的時候呢，哇，傳來傳去那個人都不信的，或者傳來傳去咧，我哋都帶唔到人信主嘅，我哋會失望嘅，我哋覺得自己唔掂嘅，就好似咧馬里遜呢個宣教士咁樣，去到中國傳咗七年啊，先至得一個人信主啊，佢跟住嗰25年咧，都係得十個咋，哇！咁樣傳咧係好沮喪嘅，但係聖經話俾我哋聽，佢話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吓，唔好灰心。仲要话咧，我哋若将起初确实嘅信心坚持到底，就喺基督里边有份啊！我哋要坚持到底咧，咁我哋就卒之，我哋就会睇到成果啊！乃曼终于咧由唔信服、唔谦卑， 變到係一個謙卑信服，堅持到第七次，神蹟就發生了，大團圓收場。佢終於咧變翻一個帥哥嚇，靚仔，哇！啲皮膚仲好過以前，好似細路仔嗰啲肉。嗱，其實呢個故事仲未完嘅嚇，仲有一大段嘅。咁如果大家想追落去嘅話咧，繼續睇《列王記下》第五章。咁咧，因為咧佢嗰個劇情咧峰迴路轉嘅。嗱，喺神嘅工作裏邊，無論係天國嘅擴張啦，或者我哋要傳福音啊、做門徒啊、建立教會啊，或者我哋日常嘅見證咧，究竟我哋要做一個助人嘅人咧，定係做一個阻人嘅人咧？你係要做一個幫助人嘅人啦，定係阻礙人嘅人咧？乃曼咧，佢唔單止身體能夠得到醫治，喺十五節嗰度講咧，佢屬靈上邊都得到拯救。第十五節頭先冇讀嘅就係乃曼帶住一切跟隨佢嘅人翻去神人，即係以利沙嗰度，企喺佢前邊就話：我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沒有神啊！佢認識到原來只有一個獨一嘅真神，就係、是、以色列國嘅神，先至係獨一嘅真神。所以佢嘅靈性啊得到拯救啊！你當你睇埋落去嘅時候，你就知道佢係一個得救，佢得救嘅人。佢嘅得救咧係有助於好多人嘅噃。所以最後咧，我哋就從呢一個今日所睇呢個故事嘅每一個角色去睇翻學信服嘅功課。第一個主角乃曼，乃曼有咩俾我哋學呢？第一就是尋求神的，神必拯救。每一個能夠，無論遇在什麼光景，遇到什麼事，無論你是信主不信主的人，當他來到神面前祈禱去尋求神，耶穌都說凡尋找的必尋見，所以尋求神的，神必拯救。第二，在神面前呢，謙卑敬畏。来到神面前，不要将你的学历啊，你的以前做过几多成就啊，你拿了几多分衔啊，几多奖状啊，几多间屋，几多钱啊，几多教会那里做了几多东西，放在神面前，神一眼都不会看你。你要好像那个有罪的拉撒路在面前，在神面前祈祷，神啊，我得罪了你，我是个罪人，求你宽恕我，求你幫助我，謙卑。第三，不要從自己的意思，要順服神的旨意，不從己意，順服神旨。不要自己有了自己那套東西，然後呢祈禱還祈禱，跟著我自己 做我的，這樣不好的。當我們要學習侍奉神的時候，我們要順服神的心意是什麼，我們就要跟著祂做，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就算神使用我們那個智慧，求天父給神的智慧我們去跟從。第四，不輕看人，擇善聽間。不要說啊，那些名望高的，或者在教會地位高權重的牧師執事的意見呢，我就聽你們這些老人家、年輕人、年輕人、初信那些，我都不用聽，未必的。要有這個的，不要輕看人家，要知分辨他的說話是合聖經的道理，是合神的心意的，你就要聽勸諫。 OK， 不要說哇我是執事，哇我是牧師來的，我使聽你教這樣，不是這樣的。神就是要使用嬰孩，使用這些人去教導我們，在前的可能要在後，在後的可能在前的。第五，就要堅持到底，完成使命，不要中途放棄了。因為你如果你使他做到第六次，你就走頭了，你就得個吉，什麼都沒有了。要堅持到底，我鼓勵大家讀經計劃，我們不要放棄了。你就算中間斷了少少不要緊，或者你未開始不要緊，跟我說你何時開始回，我立刻跟你放你下去，在哪裡就即刻 pick up 翻，去繼續堅持到底，唔好放棄，完成使命。OK， 當我哋做神嘅工作都係啊， 我哋見呢個教堂，我哋好多失望，但係我哋一定要堅持繼續去完成呢個使命。好啦，跟住仲有咩角色啊？ 小女子。 小女子嘅角色啊，呢個小女子有咩學到呢？學信服嘅功課，第一無怨恨，贈關心，啱唔啱啊？唔解釋到啦。第二有勇氣做見證，啊。第三有信心，事必成。好難諗嘅呢啲三。O K。咁啊，呢個小女子，我哋做傳福音、做侍奉，見到未信或者咩，我哋唔好哇敵人嚟嘅喎，我做咩要幫佢啊？冇啊，冇呢樣嘢嘅。好似佢咁樣，係神叫你去做嘅，你就去做。單純嘅信心倚靠。好，另外一個亞蘭王係未得啊 ？O K， 好快啊！亞蘭王。有咩學到啊？阿南王 愛神啦，唔係即係神仆嘅神， 係啊，關心下屬，係咪啊？作為我哋作為上司啊，無論你喺工作崗位或者咩誒教會嘅崗位上邊，你係有嘅同工嘅有下屬啊咩咧？我哋要關心佢哋嚇，關心到咩地步啊？盡力幫忙啊！要支持他們，要幫忙，即是他缺乏什麼，去給意見，或者盡力幫到底的，你不要就是，祝願你好運，我幫你禱告，這樣就算了，是啊，要真的實踐，真的幫手的，是嗎？這兩點很重要的，還有什麼人物啊？先知以利沙啦，係咪啊？先，其實成個城幕裏邊咧，成個場景以利沙未出現過嘅，其實，所以佢咩樣係唔知嘅，大家有冇留意到啊？佢係派人去嘅啫，係講説話嘅啫，所以咧係冇出現過嘅，但係佢角色喺度嘅。咁學到咩咧？佢係一個先知，係神嘅仆人，作得神嘅仆人。第一，不畏強權，係咪？無論以色列王又好，亞蘭王好，或者乃曼好，佢唔驚嘅。唔驚做咩啊？不分你我，不分你我，即係唔係不分青紅皂白嗰個你我啊？不分你我，即係話唔好分啊！你係我哋嘅選民，定唔係啊？你係我哋教會嘅，定唔係啊？你係信耶穌嘅，定唔係？即係唔好分呢啲。總之佢嚟到神面前求助嘅，佢要聽道嘅，佢要聽神嘅指引嘅，要講佢聽，要施恩典，唔好分你我。啊！你唔係我哋教會嘅喎，做乜要幫你啊？咁啊，啊！即係你，我哋唔係我教會嘅喎，你做乜嚟我哋查經班啊？咁冇嘅，冇呢樣嘢嘅，好似先知咁樣。所以咧，不分你我，做乜嘢啊？忠心傳講啊，傳講神嘅話語，忠心啊！神講叫你講乜你就講乜，你唔好話，咦？佢係大官嚟嘅喎，我講呢句得罪佢嘅喎，哇！收翻唔好講，唔得。神要你點講你就點講，係咪啊？OK， 呢個就喺以利沙嗰度學到啦。仲有冇人物啊？ 乃曼嘅仆人， 乃曼嘅仆人唔淨止佢嘅仆人啊，其實使者以利沙嘅使者啊，個使者又去同以色列王講嘢啦，又去同乃曼講嘢喎。哇，講嗰位佢喎，嚇，即係講得唔啱，隨時俾人捉咗鋸咗都唔定噶嘛。所以呢個使者唔好忽略啊，仲有乃曼嘅仆人啊，仆人們啊，他們呢？他們角色學到什麼？信服的功課？他們簡直是其實這個故事的榜樣來的，他們才是這個故事 學信服的謙卑信服的榜樣來的。為什麼？他們才是主角，因為他們真的是仆人，他們真的用一個仆人的心去造成主人所吩咐他們要講、要做和勸諫的工作，是吧？哇，所以這個，所以呢，這個是我們呢做主的工作，要有一個仆人的心腸，主叫我們講什麼，吩咐我們怎麼做，我們就照辦，行不行？對於基督徒來說，相信就必須要遵行， Believe 就等於 Obey，你不 obey 就真的是你不 believe， 你如果沒有聽了沒有行的話，你就根本沒有信過，明白嗎？我們要放下自己的喜好、原則、執着，去真正實踐神的命令，否則 我们所持守的，你不要以为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道，是神的道。我们持守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道理。你以为我在信，但是原来是自己的道理，因为你没有遵行过神吩咐你做的事。这个命令是给我们每一个，我不理你信了主有多久有多深，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检讨，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忠心去信服神的命令的信徒。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亲爱主耶稣，多谢多谢你藉着这个乃曼的故事去教训去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好像乃曼这样的 心怀，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执着，有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事情。很多时候我们 生活里面我们没有依靠你，没有寻求你的面，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神啊，求你宽恕。神啊，若我们真的在这个的道里面，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有扎心的，求天父你的圣灵去不断叫我们的心存住你的话，以致到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 过往有得罪你有得罪人的地方，求主你宽恕。求神你真的藉着乃曼的故事，藉着乃曼身边那么多的帮助他的人，让我们真的学习到怎样去服侍去顺服你。主啊，求你真的叫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将来真的为主你真的成就神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计划和你的旨意。我们将我们在座每一个和听到你这个道的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手里面，求圣灵引导。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